心中长了望远镜，拉近视野，真像幻象。我踏实路前面每寸方，便一步一步攀上。人生可当首歌谣唱，总唱到最人美丽地方。我每一个十年，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，已经很远。是不见面，今天你人已淡不见，记忆仍是恋。我每一个十年，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，已经

起了